新衣服，想要去亚马路，让我微风的步，重新衡量我对感情的尺度，几分钟不投入，要让快乐恢复，放弃所有追逐，只练习一个人独处，也不需要帮助。当爱情凉了就觉悟，当热情凉了就认输，去让阳光提高。 说我没有忘记过。

久之前，你从来不见躲，走在我的背后，惊醒这心的眼睛，看你一再又再地目光眼里，花花绿绿直到如今，处处留情的 想要忘谈很容易，不怨你是我如此不堪一击，感情深刻如海底，爱的真没人能比，这些你从不放在眼里，想你

长路，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相遇，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 渐行渐远的昨天，那定是幸福的开端，幸福的语言填满了整张脸，你对着星空许愿，说我们彼此相爱到永远，心不停的思索，想起你对星空许下的承诺，会好好的爱我，究竟分手是谁的错，为什么要这样的折磨我，我想忘记你的承诺，也不要让虚伪的爱来纠缠你我，我想从来都没有过承诺，那样我彼此的心都会好过，渐行渐远的昨天，那便是幸福的开端，幸福的语言写满了整张脸，你对着星空许愿，说我们彼此相爱到永远。渐远的昨天，那便是幸福的开端，幸福的语言写满了整张脸，你对着星空许愿，说我们彼此相爱到永远，心不停的思索，想起你对星空许下的承诺，说你会好好的爱我，究竟分手是谁的错，为什么要这样的折磨我，我想忘记你的承诺，也不要让虚伪的爱来纠缠你我，我想从来都没有过承诺，那样我彼此的心都会好过，渐行渐远的昨天，那便是幸福的开端，幸福的语言写满了整张脸，你对着星空许愿，说我们彼此相爱到永远。渐行渐远的昨天，那便是幸福的开端，幸福的语言写满了整张脸，对着星空许